道你根本没那么坚强，你总是心太软，心太软，把所有问题都自己扛。相爱总是简单，相处太难，不是你的就别再勉强。 九六九，听资讯。 下午的时间段陪你继续来听资讯，我是每天都元气满满的主播乔一。银保监会表示，已取消保险资金开展股权投资的行业范围限制。监证会近日发布消息称，将认真贯彻落实公司法修改决定，依法规范与支持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行为。上交所表示，尽快制定配套业务规则，支持上市公司依法合规实施股份回购。生态环境部最新消息，下一步将采取措施推进禁止环保一刀切工作。生态环境部的有关负责人表示，在当前的治污行动中，形成了一股关停污染企业的风潮，并且由于环保高压态势，执法实践中出现了一刀切、追求效率、忽视程序要求的倾向。国家统计局近日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的前三季度，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为49713.14亿元，同比增长14.7%。近日，腾讯宣布对旗下的一款热门手游启动面向全体用户强制公安实名校验，一旦确认用户为未成年人，就会限制玩家的在线时间，并且通过校验的游戏账号将一律禁止登录。据介绍，本次强制实名校验会先从北京开始，然后陆续推行至全国，直至覆盖所有用户。近日，广东省消协会一项针对100家餐馆的暗访调查表明，近半数的餐馆仍然设置最低消费，属霸王条款，本店拥有最终解释权，禁止自带酒水，特价商品概不退换，这些貌似约定俗成的规矩其实都是霸王条款，如果遇到请果断投诉。以上就是这个时间段所有的资讯内容，更多精彩内容敬请关注经典969，我是乔一。 经典九六九 就是爱经典， 经典经典九六九就是爱经典。 始终不能用心里陪你的 我的脸上任性，原来你本是人来说明，你突然不爱我这件事情。 Doesn't hurt me. You wanna feel how it feels. You wanna know that it doesn't hurt me. You wanna hear about the deal I'm making. You up that road, be running up that hill, be running up that building. And if I only could, oh, you don't wanna hurt me, but see how deep the bullet lies. Unaware that I'm tearing you asunder. There's a thunder in our hearts, baby. So much hate for the ones we love. Tell me we both matter, don't we? You 生活中，我们总是渴望很多，渴望幸福。 我要娶她，这是我真爱。 渴望爱情。 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 渴望收获。 女人究竟想要什么？你们说得出来？ 渴望快乐。 就是这毒瘤呢。 渴望，渴望，